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90集。 行。 沈觉凉凉地说， 你不听我命令，我回头就阉了你弟弟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 池燕呆了，番子们叹着气，接连拍了拍夏侯炼的肩膀，挨个出门了。朔北天亮的晚，应当是鸡叫的时辰，天边还是蒙蒙的墨蓝色。夏侯炼起了一个大早，把马厩里的马套上马车，牵到大门口。池燕搬来被褥，按照夏侯炼的吩咐，把车厢里铺得松软又严实。夏侯炼又去找了个手炉，烧热了塞到被褥里。贩子们也陆陆续续起了，挎着刀聚到院子里。打眼一瞧，池燕拉着一辆马车，都面面相觑。 池燕大爷，您怎么套起马车来了？ 有贩子问道。池燕没回话，只默默望着众人背后。大家掉过头去，正瞧见夏侯炼打横抱着沈觉从屋里出来。沈觉伏在夏侯炼怀里，死死盯着夏侯炼，却不动他。夏侯炼也不看他，直直穿过目瞪口呆的众人，将沈觉送进马车。夏侯炼将手炉揣到沈觉怀里，帮他掖好背角，最后摸摸他冰凉的脸颊。 这麻药能麻一头牛，我怕伤你身子，兑了水，但也足够撑一天的功夫了。你别挣扎了，我不会让你上山的。 夏侯炼低头望着他。 我跟池燕原本就是快死的人，可你还有大好年华，你不能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冒险。回去好好过日子，别惦记我了。我要是能活下来就回去找你，到时候随你怎么打我骂我都行。 沈觉用力闭上酸涩的眼睛，嘴里发着苦。是他太大意了，原以为都走到这儿了，夏侯炼再反对也奈何不了他，却没想到夏侯炼竟然耍阴招。黑暗里额头上落下一个轻轻的吻，他睁开眼，看见夏侯炼冲他笑了笑，在他枕边放了一张叠起来的纸。 这个， 夏侯炼顿了顿，仿佛说得很艰难。 是我的遗书。 沈觉大睁眼睛望着他流泪，泪水泉涌一般从他眼眶里流出来，烫进鬓发，沾湿枕头。夏侯炼帮他擦干泪，歉疚地笑了笑。 少爷，我好像总是惹你哭。 四肢酸麻，仿佛鬼压床一般。沈觉想要起身，想要说话，却无能为力。夏侯炼又静静望了他一会儿，最后轻声说道： 少爷，再见。 他抽身退了出去，帘子落下，车厢里又是蒙蒙的一片黑，只有窗格子露进来的一线光芒。沈觉听见夏侯炼在外面说， 15个人送都主回京，其余的人跟我上山。 马车启动，雪泥上深深的车辙延伸出去，那端是马车里的沈觉，这端是遥遥相望的夏侯炼。夏侯炼领着众人开始登山，一道道钩索射入岩石，他们沿着钩索攀爬上山。太阳要出来了，原本湛蓝的尽头透出了蟹壳青。夏侯炼悬在山崖上，扭头回望远去的马车，他已经成了一个黑不溜秋的小点儿，在白皑皑的雪原上慢慢前行。他想起他的遗书， 那封遗书他写了很久很久，想说的话太多，最后变成了无言。他想，他这辈子最大的债主就是沈爵了，他欠他的债是用命也还不完的债，他很想用一辈子来偿还，最好一直还到70岁、80岁、90岁，给他秦淮河畔的歌舞抵债，寒山寺的终生抵债，巴蜀苗地的剑南春和塞外黄沙落日，等到再也走不动的年纪，就在青山脚下住一个小屋，他们躺在小屋里合上眼，一辈子的债就到头了。可惜他终究什么也给不了，他的债要带往黄泉彼岸，所以马车颠簸，那封遗书在不停的晃动中慢慢展开。沈爵看见信一角的朦胧字迹。 少爷，对不起，这一次就当我负了你吧。 夏侯恋一行人马不停蹄地向上爬，沿途在岩石的碎缝，在绝壁横生而出的老松树压，他们遭遇一具又一具苍白的骸骨。赤焰说那是茄兰的先辈，他们孤身独来却死于半途。大家仰头往上看，层叠的岩石间不时露出一截雪白的骨头，几乎和雪融为一体，在细微的晨光下透着晶莹的光泽。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，他们的刀也深深陷进了雪里，只露出锈蚀的刀柄。原来百里家是茄兰的本堂，也是刺客的埋骨之处。这座雪山是刺客真正的刀冢。爬上一处山崖，迟燕卸下身上的包袱，将里面的馍馍和咸菜摆在地上。 迟燕大爷，这又是做什么？ 有番子问。迟燕说， 住持说见到了前辈，要请他们吃饭。 他扭过头来望夏侯恋，夏侯恋默不作声走过去，两个人对着雪山下跪。夏侯恋掏出酒囊，将烈酒洒在雪地里。 我等刺客无名无姓，无君无父，无家无国，持菩提刀，生死刃，杀清白人，罪孽儿，凡夫子，将相侯，黑暗乃无兄弟，长夜乃无血亲，我等为光中影，夜中鬼，火中飞蛾，掏行罪恶，斩杀恩仇，入此解脱门，得无不死身，愿尔等仙灵往生极乐，同归不朽。第29代迦楼罗夏侯恋。 第30代迦楼罗夏侯迟燕。 愿诸位先辈护我兄弟二人前行无阻。 夏侯恋一字一句道， 呜呼哀哉，福为上相。 雪风穿山而来，漫天大雪纷纷扬扬，犹如飞舞的白帆。茫茫大雪中，帆子们仿佛听见幽魂的窃窃私语，往生极乐，同归不朽，往生极乐，同归不朽，往生极乐，同归不朽。那声音恍若沉重的钟鸣，回旋摇荡在飞雪中飘摇。夏侯恋和迟燕磕了三个响头，雪落了满身。番子们都沉默无言，默默听着风雪中的飒飒呼啸。这地方进了声一般，死了一样的寂静，只有鬼魂能够低语说话。一瞬之间，他们忽然觉得 这个地方原本便是死魂的安息之所，而他们是误入禁地的生人。夏侯恋从雪地里站起来，对他们说道： 一会儿要是我和迟燕暴露了，你们放完火就自行撤离，不用管我们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